琴日發啱冇啊？我今日聽到某姊妹話佢哋一房四個姊妹上到七點半喎，好巴閉喎！我驚嘆羨慕，有少少妒忌。但係唔係個個都瞓得唔好噶嘛？係嘛？咁所以瞓得唔好而又坐喺後邊啲 sofa 咧，係咪試探裏邊嘅？所以建議後邊嗰啲可以坐前邊啊！如果你有定力嘅話咧，就 OK。如果你最後都陷在試探裏面，我咧，我叫 Peter 會過嚟嗌上你。如果 Peter 都陷喺本身都陷喺試探裏面嘅話咧，我就叫 Vanessa 嗌聲 Peter， 都係我想嗌聲下你哋啊。咁琴日啊，鄭牧師咧提到講故仔啊，咁不如同大家講下少少故仔啦嚇，即係。咁咧就前日星期五入嚟 camp 嘅時候咧，就同太太同幾個弟兄姊妹咧，就去即係喺附近嘅超市嗰度咧去食呢一個晚飯。咁我哋就揾一間嘅即係素食食啦。咁咧就即係跑車行，即係諗住去停車場嘅時候咧，其中一姊妹咧講咗説話咧，係令我好。即係好難受嘅，佢話對面嗰度有間中國鋪啊 ，Mandarin Buffet 啊，哇，不可以去咯。啊，仲話咁咁個姐妹話可能啲嘢唔好食啊啫，跟住同個姐妹話咧唔係喎，好多車喺嗰度喎，正嘢嚟嘅喎，哇，即係，我想唔想去食 Buffet？ 梗係想啦，咁但係有時間唔夠。啊，同埋即係另外食布飛食唔抵，食唔夠唔抵啊嘛！所以見到我人就係喺呢度行嘅，一眼就望喺隔離嗰邊，凄凄慘慘就去蘇食，因為我中意食中國菜多啲嘅。Anyway， 所以講就係，因為我做宣教咧就好難嘅嚇，因為宣教咧我有好多適應嘅，譬如食嘢咧，我係啲食中國嘢咁啊，你點樣你係食到即係中國嘢噶嘛？所以咧就有時去宣教都好重要，就係、是、要跨過啲嘢，啲去喺文化上嘅一啲嘅適應。阿 Kathy 咧而家去台灣，需唔需要適應啊？都適應係咪啊？不過適應就冇咁大係嘛，始終都係即係同翻即係中國人嚟到傳福音。咁我可能聽過呢個跨文化宣教咩意思啊？跨文化宣教咩意思啊？即係去一啲嘅地方宣教，而對方唔係講，即係唔係中國人嚟嘅嚇。譬如我哋有啲宣教士會去南非宣教，咁我哋有兩種宣教，一係去南非嘅華人宣教，咁一係去南非嘅咩啊嘅黑人宣教，咧跨文化，邊種易啲啊？ 華人 嚇，梗係同自己人即係易啲啦嚇。咁如果係跨文化嘅咧，就會難啲。不過個 course 嗰個嘅文化上嗰個嘅嗰、那個嘅難處係更加嘅即係大嘅嚇，咁咧就我就有冇睇一套戲咧，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嗰度叫古老家族，咁咧呢咪叫 Groove 啊 ，Groove 啊，嗰度係講咩嘅？知唔知講咩嘅？嚇，卡通片嚟嘅。 哦。 佢個中文叫古老家族嘅，我唔知係咪啦。 佢買啲禮物喺山入邊嘅。 咁個家族咧就係咧，即係佢哋鄰舍全部都俾啲野獸啊食曬啊咁樣，所以個家長咧個阿爸嗰啲就唔俾屋企人咧係離開嗰個山窿嘅嚇，咁就要保護佢哋嘅，唔準即係離開嘅，一離開就好危險噶，所以咧唔準，一樣都唔準佢做嘅。於是咧就嗰啲即係特別個大女就好唔開心，咁成日都挑戰爸爸，我要出去闖咁即係。嗰套戲裏邊有一句説話好深印象嘅，就話嗰個女同個爸講：我哋咁樣日日匿埋做咩啫？啊！我哋咁佢話即係佢爸爸就話：我要生存啊嘛！個女就話咧 ：We are not living, we are just surviving。即係我哋唔係生活緊，我哋只不過係令自己生存緊。呢、這個生存真係兩回事。咁、那個戲就講個兩父女之間。嗰、那個爭執，嗰個矛盾，然之後最後咧，那個爸爸最後咧係俾個女又同化咗，結果咧係去擁咗佢嘅即係新嘅旅程。啊， 一本書啦，呢本書可能大家睇下，冇可能係一本書或者係睇到戲，叫做《哈比家族》，哈比人啦嚇，叫做 Hobby 啦，有電影噶。嗰套戲咧，其實個作者咧係即係細個係寫俾佢，原本咧唔係出書嘅，係寫係同個仔女講故事。嗰故事講乜嘢咧？個故事咧就講一啲哈比人好矮細嘅，就住喺啲嘅 Hobby Hole 呢嘅哈比嘅洞裏邊。呢個哈比洞好特別咧，就雖然喺地下嚟嘅，但係好乾淨嘅，好舒服嘅。佢最重要嘅地方係咩咧？係廚房。哇！好多好正嘅嘢食。咁咧嗰個地個名個地方佢名叫 Bad End， 即係一個袋嘢盡頭。一個袋盡頭咩意思啊？即係咩？即係舒服嘅、安全嘅、碳嘅。咁如果你睇嗰本書或者睇個戲嘅話咧，佢第一個故事咧就即係話第一章咧就講叫 Unexpected Journey， 即係咧一個冇預算到嘅旅程。咁就係咧呢一個咁嘅Gandalf咧嗰個巫師咧就邀請呢一個其中一個 Hobby 咧叫做 Bilbo 嘅人咧去展開一個旅程，一個 adventure。一個咩啊？一個冒險，佢肯唔肯啊？梗係唔肯啦！哇，好舒服喎、啊！你要我去冒險喎、啊，跟住佢話咧 ，Hobby 人唔中意冒險嘅，嚇、啊、我哋係中意舒服嘅。咁啊，最後咧，佢都俾即係嗰個巫師咧，個 Gandalf 咧，就邀請咗佢係一個咧，只不過佢人生從來未試過一個嘅旅程，咁就咁嚇。咁啊，呢本書咧，雖然開始就寫俾幾個仔女睇嘅，咁啊，最後咧印咗出嚟，咁啊好賣得喎，咁啊出咗名喎。跟住咧，佢就寫啊，依本係細書啊。後來佢延續書，有三本大作，嗰三大作你明唔明啊？就係《Lord of the Ring》，就魔戒。魔戒其實延伸住類似嘅故事嘅，其實嚇、啊。魔戒一樣係講咩咧？一樣係講一個好即係原本好舒服嘅喺度嘆嘅 Hobby。今次咧就唔係 Bilbo 啦，係佢個侄阿 Frodo 咧，就咧去展開一個旅程。要去將一個魔戒咧嚟到去遠方咧就毀滅呢個嘅魔戒，同樣都係離開自己一個舒服嘅地方。喂，琴日就説咗，離開個咩啊？個 comfort zone， 一個舒服嘅點嚟到啊，兩本書唔同嘅地方就係、是、第一本書啊 ，Hobby 咧呢個人離開佢 comfort zone 嘅時候咧，佢唔係好知道要做咩嘅。是被邀請的，他都不知道沿途裡面要做什麼的，總之要偷些東西，所以他的 motivation 的動機就不是很大的。但是到了魔界的時候情況不同了，情況完全不同了。那個他的侄子那個Frodo 要離開這個地方的時候，是一個展開的旅程，是一個很大的使命感。因為這個魔界如果不消滅的話，整個 Middle Earth 中途都會什麼，都會滅亡。所以有一個很大的動機，很大的需要離開這個咁嘅嗰個洞嗰個嘅 back end 嚟到展開佢個旅程。咁就魔界一個嘅魔界嘅主題啊。咁咧就我唔知道今日大家有冇睇到朝頭早個靈修嗰個段落啊？佢嚇本來冇嘅，不過咧就即係本來唔寫嘅啦。不過咧有。人就唔好又開我睇㗎，咁啊嗰個佢睇，咁我照寫啦。不過唔知有冇自己睇到啊？唔緊要，唔問問你啊，費事你啲尷尬啊。咁啊，可能有機翻去夜晚睇翻。咦，其實我經文咧係沿住翻呢一個嘅呢、這個即係《李米記》。《李米記》類似嘅故事啊，類似故事就係、是、李米係一個好舒服嘅地方，喺波斯裏面嚟到去做官。啊！即係養尊處優、位高權重係舒舒服服嘅、啊、但係當佢知道遠方佢嘅家鄉耶路撒冷被即係有兵荒馬亂啊，好多嘅災禍嘅時候咧，佢就願意離開波斯呢一個咁嘅舒服嘅地方，然之後去遠方。嗱、啊，佢又唔係去宣教喎，但係佢有冇呢樣 course 㗎？有冇呢樣去跨過㗎？有冇呢樣要去克服㗎？有冇啊？有係咪啊？啊！又是地土的不同，貧富現在是很富有，去到要捱的，現在是有人服侍的，去到那裡去服侍人的，是完全不同的。那他問回頭，是什麼的東西令到他願意 去, 去, 去, 服去跨越呢啲難處啊？個動機有冇啊？有冇動機啊？有，好大動機。呢個動機就係佢要救同胞，佢去耶路撒冷重建城牆，冇城牆，同胞就受災，一個好大嘅、好大嘅動力，一個好大嘅原因令佢去嘅。舊約有幾個好舊約咧，就是英文咧叫做 CROSS 啊 ，cross 啊。cause 咧，如果係就係英文個 work 嘅話咧，動詞咧，咩意思啊？係一個跨越嘅意思。喺舊約聖經裏面有三個好重要嘅 cross， 即係話咧係四個咧，好重要嘅 cross 呢個字嗰個教導。人類嘅開始，整個聖經或者人類犯罪源於一個字 cross。cross 乜嘢啊？就係亞當後啊 ，cross the line， 即係咩意思啊？神叫佢唔可以做，唔可以 cause 呢樣嘢，但係亞當夏娃或即係打破咗呢個神就俾佢哋唯一嘅禁條，佢要去干犯挑戰神嘅權柄 ，cause the line 呢人咧人陷喺犯罪裏邊，結果神要施行拯救，所以神就呼住亞伯拉罕離開五義。以色列本身歷史裏邊咧有三個好重要嘅 crossing， 如果你喺心裏面答我啊嚇，唔使問啦。你想想以色列歷史裏面有三個很重要的 crossing 橫跨以色列歷史裏面有三個，你數唔到三個啊？第一個佢 crossing 啱啱琴日聽完道，應該記得㗎係咪啊？除非你琴日問得太好就容易忘記過去㗎啦。第一個重要的 crossing 係乜嘢啊？橫過紅海啊！第二次咧啊，夠啦嚇！即係如果你答到我嘅話咧，而係因為聽到而記得嘅話，即係琴晚你係冇陷喺試探裏邊嘅，你又聽到嘅。第二次嗰時係咩啊？橫過約旦河，兩個重要 concept。第三個 concept 咧，嚇、啊？第三次嘅 concept 咧就逾越 concept， 英文叫 pass over， 逾越攬過去，大步我哋嘅中文講咗嘅大步攬過，逾即係大步攬過嗰種死亡嗰個嘅危機。是一個 crossing 嚟噶，好重要。對以色列嗰啲三件嘅事，刻劃住整個以色列嘅歷史。所以如果有朝一日有人問你乜嘢叫希伯來人咧，英文咩啊 ？Hebrews，what does it mean by Hebrews？ 呢個字有原因嘅喎，呢個字有意思嘅喎。如果查字典嘅話咧，原文就點樣低或者文字都唔會有啦。Hebrew 意思即係 crossing， 橫過、橫越。跨過呢、這個字，希伯來人希伯來字嘅意思即係跨過、跨越。咁牧大都好明啦，因為呢三件嘅事，過紅海、過約旦。過紅海就係亞伯拉罕離開吳爾入迦南，都係應許之地嘅 crossing。然之後，約書亞帶領百姓過呢個約旦河咧，就係、是、得到應許之地嘅 crossing。而逾越更加就係整個以色列救恩嗰、那個。即係從呢一個即係為奴之地領我出嚟，然之後逾越佢裏面嘅羔羊嘅被殺，以至百姓可以透過羊門框門楣上嘅血可以得到救贖。所以三次嘅過程刻劃住整個希伯來人嗰個嘅歷史，或者我今日所稱嘅以色列人，但係佢哋咧本身嘅名咧，最正宗嘅名稱咧就叫做即係呢一個嘅。就是希伯來人。如果你有看我今天的筆記的話，就是給你們的靈修的話，一個問題我就問到，如果你從這個尼希米的身上和耶穌的比作比較，你覺得有沒有相似的地方呢？可能你沒有看過，不過你現在心裡面想想，究竟耶穌的生平和尼希米有沒有相似？有沒有？我用另一個問題問你啊！如果我問耶穌，我哋所信嘅主耶穌，你睇唔睇到佢生命當中兩個好大嘅 cross 啊，好大嘅 CROSS 啊， 睇到啊？啊，睇到啊？第一个 cause 乜嘢啊？佢 cause 乜嘢啊？喺马槽里边，马槽我哋见到乜嘢啊？变到嘅系一个 cause 嘅字。咩叫 cause 啊？咩叫横跨？咩叫佢由神变到人，到成肉身成为人？佢由天嚟到地。我想一个宣教士，你找一个例子，他由最的极端到另一个极端，可能由最富有的地方去到最贫穷的地方，我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例子，这是很原始的地方，我想怎么原始都完全不过耶稣基督，他那个原始由天到地，由拥有万有去到一无所有、okay?又能夠照保守照顧世人，佢都要被照顧嘅，係中文中被字被照顧嚇。啱啱有人提到咩被和諧啊嘛，被照顧嘅啊，耶穌基督生出嚟就係被照顧啊，即係換片啊啊！哇！你嗰生個 baby 個 baby， 點樣換片？阿爸阿媽都我自己搞掂。哇！嚇親你嘅，哇！嚇死你！No, 耶穌不是，耶穌不是那麼神神怪，要被照顧，要被換片的，濕片要換片，要被沖，即是被沖涼。即是那個你想即是想像不到一個創造主為了這樣的救世人的緣故，要去跨過這些東西，很大的過程、okay? 由尊貴創天造地的神變成一個要被欺負、被欺凌、被出賣，啊！有一句説，以上書話咩話？他無咩？他無無咩話？他無家園美容，跟住話咩啊？也無美貌點啊？令人咩啊？令人羨慕係咪啊？啊！即係完全受苦，呢、這個跨越呢、這個 crossing， 有時唔容易，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跨越。最後他為世人的緣故釘身十架，因為如果有聖經，如果翻就讀先讀嘅經文《腓立比書》第二章，第二章第六節，呢度話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，反倒虛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為人的樣式，既有人的樣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全心順服，以致死者死在十字架上。在這裡我們看到兩個 cross， 一個 cross 就是最後好像說車死在十字架上，被殺，流盡寶血，是一個 cross， 十字架的cross。 但另一個很大的 cross 就是前面所說的，本有神的形象，被自己與神同等為強烈的，反倒虛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為人的樣子，這是很大很大的跨越，比任何宣教士所要面對的跨越更加的難。所以當你有時講起耶穌基督為我們受苦受難的時候，我們很多時將注意力放在什麼呢？放在什麼？十字架，放在受苦節、okay? 其實聖誕節一樣是什麼？很大的跨越，很大的，對耶穌來說是一個很難接受的，即是的一件事。 OK， 兩個 cross， 轉回頭，你希米為什麼願意去承擔那個文化上的規矩？為什麼願意扔下波斯的書目？是因為他看到什麼？看到需要，看到同胞的苦難。為什麼耶穌要承擔這兩個 cross？點解要跨越啊？點解嚟到人間啊？點解犧牲十架？點解要呢個 course 啊？點解啊？係因為咩啊？因為見到世人嗰個嘅苦難，因為苦難人嘅緣故，耶穌都願意去承擔。其實無論即係今日所分享，其實即係想呼應翻任牧師所講嘅説話。即係有時即係我哋要勇敢咩勇咩？因為我哋試過有一個主題叫做類似叫做咩啊？勇敢走出，唔係踏出去，走出去啊！咩唔係勇敢抌出去，勇敢走出去，即係 飲酒醉，同埋勇闖呢一個嘅即係新氣象。勇啊，勇點可能係勇氣啊？點解係勇氣啊？舉個例，如果你認識我嘅話咧，有一種動物係我嘅克星嚟嘅，自然是克星嚟嘅我知道我講出嚟嘅話咧，我當中都有啲仇敵嘅，即係我暴露自己弱點嘅。我嘅天生黑星咧就叫做吉日，佢喺東我喺西，佢喺南我喺北嘅。啊！ 緊要一陣係你做緊。 如果有吉仔喺度嘅話咧，我彈開嘅。OK。不過後來咧，啱啱最近咧睇一段嘅消息，令我好得安慰嘅，就係攞過最多金牌嗰個奧運選手叫做咩話 ？Michael Phelps 啊，佢攞咗幾金牌啊？ 廿三 金牌。 最新消息廿三金牌。 佢同人講，佢一生一樣最怕。打到呢步，佢唔准佢啲家人同埋朋友面前講嗰字嘅，嗰個字叫做 slick 蛇，好驚蛇，好怕蛇。 哇！英明神武又靚仔，高大威猛，怕咩啊？怕蛇。 我冇佢咁靚仔嘅，又冇高大威猛，但係我係怕曱甴。但係如果細個時候我真係試過，不過感謝主，神知道我軟弱，所以。俾一個唔好怕嘅曱甴嘅老婆俾我，感恩感謝主。神知道我唔中意計數，所以俾我識計數嘅老婆俾我，感謝主。但係如果有舉個例，細個時候我女真係試過，曱甴好嘅曱甴真係好衰，睺我老婆唔喺度咧，出襲襲擊，唔襲擊我喎，襲擊我女喎。 死過啦，到時。 死過， 佢 就死咗。 我係同佢。死過，嗰個勇氣喺到而家我都唔能夠再揾翻嗰個勇氣。 都係一定嘅。 我冇啊！我試過當時真係勇敢地將你曱甴撥開我個女嘅身度，然後踩死佢，死啊死啊死啦！嗰個勇氣係 咁啊，好同你咯，根本。 我想知道。那個勇氣我不應該有的，但是為什麼我有勇氣啊？ 想保護他們， 是因為我想保護我的愛女，所以勇氣就出來。為什麼 Photo 肯離開 Comfort Zone 啊？因為不想見到 Middle Earth 陷於沉淪，就是他有很大的激勵。勇敢走出去，勇敢不能夠忽視我們自己，有時我想求神给我勇气 ,OK, 可能可以。但我想更大的原因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勇气，为什么我们要勇闯，为什么我们要承担，为什么教会事工我们要去理会。这个那个勇字可能就是最一份一份什么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一份关心，一份关注，一份个唉不得，我不可以。袖手旁觀，我要勇敢地撥走一腳就踩死佢。勇氣、原因、動機，弟兄姊妹，耶穌基督搭釘被釘前，佢惧怕，佢同神講過，若是可以嘅話，將苦杯拿去。一樣，耶穌都係一個勇字。就算而家佢冇免疫，佢一樣會被釘嘅時間，佢會痛。他會流血，流血的時間他會極度的痛苦。有一刻，我仍然相信他有可以的話，他要避過十字架，但他沒有避過。他有這麼大勇氣，是因為他很想、很想、很想、很想救你和我。我們能夠離開我們現在的 comfort zone， 能不能夠看到教會需要踏出去， 能唔能夠離開嗰舊嘅嗰個 pattern， 試下啲新嘅嘢，喺新嘅時光或者學習啲新嘅事情，唔喺嘅 comfort zone 裏邊，亦起翻嗰個勇氣喺邊度嚟？那個勇氣可能係面壁思過三天有嘅，可能係睇完一本書有嘅，但仍然係翻就係我對世人、對弟兄姊妹、對未信主嘅群體個關心、個關注，成為我哋嘅勇氣。我當年有勇氣是因為個女是我所愛的，今天能夠令你勇敢走出去或者勇闖新旅程的，我就問弟兄姊妹，當時令我勇敢的是我所愛的女兒，今天能夠令你勇敢走出去的又有什麼？可以是對人的愛，对神的顺服。我同心祷告。亲爱主，我们实在不能够完全去明白为什么你愿意去拯救世人，你那个勇气面对十字架那个无惧无畏你在哪里？圣经告诉你，圣经告诉我，你是害怕的，你怕的，你想逃避的，但是你勇敢的承担，是因為你眼前的不單是血肉模糊的身體，更加是面前可悲可憐需要救贖需要挽救的世人。神啊，我們感謝你給我們今次的夏靈會，就是勇闖這個新里程。神啊，讓我們擺在面前的不是將以前的每一天重複下去，讓我們不要做一個沒有理想、沒有夢想的信徒，為你、為平安堂、為我們、為我們下一代、為我們的親朋、為我們的朋友，能夠有 dream、有 hope、有計劃、有盼望，以至我們能夠勇闖你為我們預備的旅程。我們同心禱告，奉耶穌的名字祈求，阿門。